Thank you.

wish everybody a very happy new year.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钢琴家阿格里奇演奏的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，由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协奏。 Thank you.